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哇！消失咗两个星期嘅 Abby 终于都翻嚟啦！ 翻来啦，翻来啦！ 已经以为佢以后唔翻嚟啊！ 咁鬼黑心嘅做咩事啊？ 我翻嚟做乜嘢？ 我唔系黑心，我系觉得佢可能即系你知结咗婚嗰啲人咧，可能平时咧做少奶奶或者净做全职嘅家庭主妇。 系啊，因为你睇啊，知系呢一种咁幸福价啊嘛，系咯，即系唔知以为你系冇嘢啦。冇嘢啦， 系 啊，费事啊，唔好去得太尽啊，凡事都咁。但系 anyway， 咁啊 ，Abby 就真系走咗差唔多两个星期，其实唔系两个星期都去晒玩系嘛？ 真系，因为我跟家庭去一个家庭旅行啊， 欧游啦，开心啦，真系多弹药嘅啫。老公有冇跟埋去啊？今次又 家庭旅行应该有啩？ 你一问，永远都系问到个。中心点，我老公真系冇跟去。 哦，老公唔系家庭成员嚟嘅， 系 唔系？因为今次真系庆祝我细妹即系大学毕业，咁一家人就即跟团去旅行咁样咯。咁我老公又夹唔到假，咪算啦，搵钱啦。 一家人就谂住去旅行，但系就又系冇老公陪。都讲出个重点啦，已经大家明白。 唔系佢有份参与嘅，因为我啲钱系佢俾嘅。 哦， 系啦，佢精神喺度 嘅。阴功， 佢参与嘅呢一部分真系高兴啦，听落都觉得兴奋啊，未出发已经感觉。兴奋啊，真系喂！咁但系去欧洲去咗边几个地方啊？ 去咗德国、威尼斯、奥地利、瑞士同埋巴黎。 哦， 数都要谂一谂啊，太多两位。 不过咁，我成日都觉得咧，你去欧游嘅话咧，即系有两种玩法嘅，一种咧就系 shopping 玩法啦。 系 咁而好明显，我唔系呢一种嘅。我真系觉得咧，去欧洲咧最开心嘅就系可以睇到好多当地嗰啲文化嘢。即系咧嗱，真系嘅，你净系行下条街啊，睇下啲建筑物咧，你已经感觉到即系啊，成个历史洪流啊，人哋嗰样嘢，哇，真系会觉得好开心。 哦，你系文青游啊？如果系嘅话。 都系喺地咁啦，即系我又唔敢认嘅，吓都唔好敢认嘅，系喺地顶啦。喂，咁嗱，但系你就去咗即系挨近两个星期啦，咁系咪即系跟住落嚟嘅呢两年都系谂住食翻面包啊、饮水 咁啊？佢上次已经食紧面包啦， 面包都冇啦， 跟住包都冇啦。阿青真系讲得啱啊，我饮水咗而家， 咁犀利，唔系你而家饮紧杯咖啡，呢杯咖啡应该都价值不菲，我相信 呢杯咖啡优惠券换嘅。 唔系咁嗱，但系即系去欧洲有啲咩嘅即系奇遇啊？嗱，我唔敢讲艳遇啊，我真系唔敢讲。话晒人哋今次系家庭旅行啊嘛， 咁都可能有嘅。 唉，嗱，我真系好想咧，喺我未讲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系， 其实你觉得我个样系咪真系好易俾人呃？系咪好蠢啊？系咪咧？ 蠢都系嘅， 蠢就 系啦。 我真系好唔中意同事咧咁鬼坦白嘅，真系成日都讲埋啲，我揞住良心。 易唔易俾人呃啊？咁啊，真系要呃过先知喎。但系你个样子似系蠢咯。 好，先唔回应你呢个答案。 呢个世界其实我觉得有即系有少公平嘅位嘅，就是、通常个样蠢蠢地，其实个脑都系精灵嘅。 哦， 系啦， 阿青真系 好啲啊， 好好爱我。 唔系，但系我即系觉得 咁，就要体验下你今日旅程究竟发生啲咩事，先知究竟你个脑系咪真系。 我一路都觉得呢个世界系公平嘅，直至我遇上咗 Abby。即系我觉得个天对佢嚟讲太唔公平啦，又冇样又冇智慧，唉，点 算好啊？ 加咗啊，我加咗啊，可以 加得出大。 喂，咁啊， 我咪做先， 即系弥补咗佢嘅不足嘅人生嘅缺陷咧，就系佢老公啦。咁我再三强调就系佢要对佢老公好好咯。 我不嬲都对佢好好。咁即系讲翻咧，因为其实咧，我喺巴黎咧有一个自由行嘅时间，虽然系跟团啊，咁但系都有几日嘅自由行啦。 即系 free time 俾你哋自己自由活动。 因为我一日咧，我遇上三个骗子，我真系觉得自己个样系咪真系有啲问题咧？我都而家都系反省紧。 你望一望，你有冇照开镜咧？有冇写住水鱼两个字？额头嗰度你唔知噶，原来 我永远就系见到两个字都阔大。 我觉得系因为你去亲旅行咧，你都好似咧摊晒啲钱出嚟咁，方死唔知你游客咁样。 啊，我今次我真系上次受过英国嘅教训，我今次真系冇扬嗰啲钱出嚟噶啦，所以啲钱系安全嘅，代代平安。但系今次咧，我被人呃咧，就系、是、一啲 呃书 物。未啊！哎，哇，真系未。 唔系啦，先你想讲骗出，你讲个骗子系骗财定骗色嗰样嘢？ 我知啊，我听佢分享咯，咪。 佢话呢位天上落嚟嘅美女， 如果骗色咧，我哋应该会开心啲嘅。 哇！因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真系冷静啲啊。 知唔知点解先？因为从来冇试过啊嘛。 好啦，不如我讲翻我被骗嘅经历啦，好唔好？ 我都觉得系，不如你讲翻你被骗嘅经历啦，好唔好啊？ 嗱，因为咁样嘅，其实咧，咁嗰日跟团啦，咁我领队咧就车咗我哋一班嘅团友咧，就去到个百货公司，咁佢就嗱，咁我就放低你哋喺呢一度，咁我大概十个钟头之后，你哋 shopping 啊、血拼完之后咧，咁就翻嚟呢度集合，我就接翻你哋去酒店啦。 系， 咁但系你知啦，同爸爸妈妈去旅行，咁啊爸爸又唔中意买嘢噶嘛，咁佢就话：哎，阿女啊，不如咁样啦，我哋搭个地铁去几个站咧，即系行下影下相好过啦。 佢唔系唔中意去买嘢啊， 佢系话 见到话嗰度苦月嚟噶，哇，仲同三个女人行入去啊，我死人都话自己喂。不如咁啦，去附近啲博物馆睇下啦，死人都咁讲啊，大佬啊！ 博物馆都有精品店噶噃， 咁买精品都会行入去啲名牌嗰啲啊嘛，大佬好惊啊！ 系啦，咁我就嗱，即系我搵到个地图啦，就去到地铁站咯。咁地铁站啊，正常我哋去买飞都喺地铁站入边买飞啦，啱啱先？ 啱啊， 冇疑问啦呢样嘢。 外边买啦， 系啦。咁我就去到地铁站，咁见到个着住制服、印有地铁嘅 logo 嘅职员喺度，咁好自然，咁佢应该系职员啦。咁我就行过去问佢啊，唔好意思啊，想买飞啊咁。咁我就指咗我去街角上边转弯嘅位置，啊，你行去嗰边买啦咁。咁我就冇理由啦，因为我喺嗰边行过嚟都冇地铁站，点会喺嗰度买飞咧？咁但系佢咁讲，咁咪上去啦。 即系行翻上地面。 冇错啦。咁我上到地面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后边有个人咧。咁样跑过嚟喎，好似马咁，咁系啊，真系好快，真系好快。咁佢就，诶，小姐，我知你唔识路噶啦，我带你去啦，咁样。咁我心谂，啊，好啊，咁唔使行错路啦，咁。咁样行咗两条街嘅转弯，去到一个巴士站。巴士站隔篱有部机嘅，佢话，诶，啱啊，就喺度买飞。咁我已经有第一个问号啦，点解巴士站会买地铁嘅飞咧？系啦，咁我都冇提出疑问嘅。咁我好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啊，我要去呢一度啊，咁。咁佢咧就话，诶，冇问题，我帮你揿啊，揿部机，咁可以揿到法文啊嘛，咁我唔识睇啦，咁我揿完之后，诶，25欧，你哋四个人就大概250蚊港币啦，咁，我心谂冇理由啊，买九龙塘搭去深水埗咁短嘅距离，收我250蚊港币，跟住我就问佢啦，喂，咁有冇嗰啲咩全日通啊，即系嗰啲 one day pass 咁样咧，佢，诶，梗有啦，又揿完之后，诶，仲抵。101欧罗，咁啊，即系大概1000蚊到嘅港币啦。咁，哇，唔系啊嘛，我心谂冇理由喎，真系。咁我已经拎住个银包，我未拎银纸出嚟嘅。咁 佢准备入出嚟噶啦， 准备入噶啦。 点解你咁觉得冇理由，你都照入出嚟咧？ 因为佢系一个，因为佢系一个地铁嘅职员咯，我非常信任佢啦。 系，然之后我想话咧，嗱，呢一个留待一间再问一问，即系关于呢一个啊疑似地铁职员嘅外表啊外貌如何？我觉得同呢一样嘢有关系嘅。不过呢一个留翻转头揭晓。咁但系你讲埋先啦，咁之后点咧？ 系，跟住之后就喺我犹豫不决嘅时候咧，咁我爸爸妈妈终于赶上啦，咁佢就喺个街度大嗌：阿女唔好帮衬佢啊！咁样，跟住哇，做乜事咁大声嘅咧？咁样，佢就话原来咧，因为头先个男人就带我哋去买飞啦，咁我爸爸妈妈就行得慢，咁去垫后嘅。突然间咧，有个巴黎嘅路人咧就拍一拍我爸爸嘅膊头，就指住呢个疑似职员嘅人咧。做咗个令头嘅手势， 哦，即系摇一摇头， 系啦，就话，诶，唔好啦 ，no no no 咁样。 佢话可能话做女婿唔啱，唔知喎。 家 漏咗啦 ，sorry。 系啦，即系可能系咁啊，叫你个女唔 no 咁样样嘅啫。 都唔掂啊，你个女咁。系啦，咁最后咧，咁我当然又谂一谂个价钱都唔系好合理啦，咁我就冇帮衬佢。咁但系我就好谂唔明啦，点解呢个地铁嘅职员佢要呃我咧？佢真系个地铁嘅职员嚟噶。咁之后咧，我就即系搵嗰啲卫星导航啦，咁啊教翻我去一个正确嘅地铁站。我见到正确嘅职员咧，原来佢就话俾我知，啱啱嗰个系贼人嚟嘅，佢哋咧就好抌本，就印咗一批咧印有地铁 logo 嘅衫，然之后专系呃一啲外国嘅游客嘅。真正嘅衫咧，其实系嗰啲恤衫嚟嘅。咁但系佢嗰啲咧就叫做polo shirt 啦，你当系啦，即系嗰啲普通 T 恤咁样咯。 哦，咁就即系个过程入面咧就好惊险啦。 冇错， 最后尾真系全靠爸爸妈妈嘅即系机智， 我都有思考嘅。 系， 你揞紧钱咯。 佢谂紧够唔够啊？佢牛佢思考紧啊。 系咯，冇理由成会身家噶，搭你个站啫咁。 可能谂住话，我就谂住用揞多啲咁样。 咁都好彩啊，冇受骗啦。 你知唔知点解？我冇受骗咯， 因为阴毛咯。 因为系我都觉得呢个样做咩原因啫？ 系啦，就因为佢个样唔靓仔，阿叔嚟噶佢个样，咁啊，梗系谂多两步先啦。靓仔咁啊，梗系揞咗啦。 救命！Abby 就问我哋啊，咁佢易唔易呃嘅上一次，咁我 FG 都知道咗巧妙啦， 系咪啊？ 就系只要揾个靓仔嚟呃佢就得噶啦， 系咪不嬲都系啦？唔系，但系问题佢而家连基本嘅靓同埋丑都唔晓分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夸张 系啊，有时候系咁样样噶嘛。 唔系噶，胡嘉伦你好靓仔喎。 唔系啦，同时之间我想话，因为你话即系一日俾人呃咗三次啊嘛，咁啊时间有限，我俾你讲一单， 即系更正啊，佢唔系俾人呃咗三次，佢被骗咗三个骗徒。 阿清呢啲真系心水清啊， 其实佢俾人。呃咗第一次啦，头先已经争在系，如果唔系阿爸阿妈英勇出嚟救佢嘅话，俾人点到慌噶啦。即系佢系只不过系包装件事，就系话遇到三个骗子啊。OK， 好咁第二单系点啊？ 嗱，第二单咧都系同地铁有关嘅，我真系觉得地铁系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啊！大家真系去巴黎小心啲。 系 因为咧根据之前嘅经验啦，咁去搭地铁咧要买飞啦，买飞入闸，咁经过我哋香港嗰啲有几碌棍嗰啲咁嘅机咧，转完之后咧咁出闸。是不需要飞的推门就得㗎啦。咁好啦，咁我哋就因为时间所限啦，咁我哋就差唔多要返去原本落车嘅地方，就跟返个领队返酒店啦。咁我就搭返去嗰个站啦。咁但係嗰个站呢，我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出口，全部都要入飞嘅。咁入飞咪即係搭车囉。咁搭车咁我哋唔搭㗎嘛，咁点呢？咁我今次真係问一个真嘅职员啦，我真係认得佢，佢有名牌嘅 ,ok? 好啦。 假嘅都有名牌。 咁像真。好啦。跟住之后咁我就问个职员，个职员就话：，你行去对面咪系啦。咁我话唔系，入飞嘅系对面嘅啦，你行过去啦。咁样，咁好啦。喺佢犹豫嘅时候咧，有一个类似乌加伦咁嘅人，好好嗰啲好好人啊， 好和谐， 好和谐啊，好继续继续，你继续讲。 系啦，又型又靓仔， 型就唔系噶啦，型 行到过嚟就同你讲，小姐，你有咩要帮忙咧？ 哇，你果然系一个骗子喎，真系，你好有潜质。 其实稍微有 common sense 嘅人都知道会系讲呢句对白咯，想话 你真系一个骗子嘅潜质。好啦， 喂 ，Abby， 其实唔系咁难谂噶咋，我想话你知啊。 因为我平时好少做开呢啲角色 啊。好啦，你做俾人呃过嘛 ？OK， 咁啊，小姐有咩需要帮忙咧？ 咁我就行过嚟问啊，小姐你咪要出闸啊，我帮你啊，咁我话你点帮我？ 我抱你过去咧。你觉得点啊？ 公主抱耶咁佢就话嗱，好简单，你俾张飞我咧，我就会帮你出闸噶啦。 俾张飞佢自己行出嚟。 跟住我，跟住后咁我就我点解要俾张飞你咧？咁你出闸啊嘛，咁我帮你啊，咁样我话。咁我自己唔識出咩，咁我就即系斗气嗰啲咧，我咪即刻插张飞入去嗰个闸口， 好似你系无端端斗咩？人哋善意帮你，你话唔使咪得咯？斗咩气咧？ 唔系，我感觉佢系好似又嚟呃我啊嘛，你明唔明啊？跟住之后我妈咪就又好急，佢话：喂阿女，作死你咩？入闸，我定出闸噶， 死蠢嚟噶嘛！ 即系无啦，自己入咗张飞入。 系啦，即系我入咗个闸度，跟住佢又敲我个头啦，即系隔住个闸，死蠢嚟噶，出嚟啦咁样讲。跟住之后话唔系，咁横掂入咗去，不如去睇下系咪真系出口啦。反正个职员话系啊嘛，咁原来嗰个真系出口嚟嘅，佢就话咧呢个系一个大站嚟嘅，咁所以咧就要上几层嘅电梯先可以去到地面，咁所以系一定要入飞出闸嘅。跟住我心谂，嗱呢铺仲唔系我醒，我攞翻个尾彩啦啩。跟住我妈咪就话，哇！个地铁站咁大，要上三层嘅咁样，咁之后我就问翻个领队，我就话喂，点解佢会问我拎张飞咧？个骗子，佢拎张飞冇用噶、哦。咁我领队就话：，哎，妹妹真系有所不知啊！你知唔知咧？喺巴黎有好多嘅黑人咧，高过我哋嗰啲亚洲人啊，两三个头噶。佢哋平时入闸咧，佢唔买飞嘅，一个执手发发咁样就入闸噶啦。啲职员咧，因为都系唔够佢哋打啊，咁所以就由得佢啦。咁所以咧。 竟然系咁，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咧，好多人咧就见到啲外国人唔识出闸咧，就会呃佢嚟张飞，咁变咗佢就可以正途出去个闸口度，变咗你哋啲外国人咧就犯法啦。 既然佢都入咁样入得啦，都唔争再咁样出埋。 系咯，我又唔明白，好似要扮正经咁样，扮有买飞，好彩我醒咋，我咪好叻咧。 喂，但系会唔会有可能人哋真系想帮你咧？其实 咁，但系点解要俾张飞佢咧？ 你俾张飞佢，咪就帮你入咗，因为见你可能手残啊。咁咪諗住喎，你好似唔曉入飛喎，幫你入囉，係咪啊？ 但佢如果好似你咁衰格呢，我又唔相信佢。 剛才你唔係咁講㗎喎，剛才你好地地喎，突然間咁樣。 剛才探你讚佢係好地地 喎。OK,OK,OK。 不過突然間有個疑問喎，點解好似你屋企人呢都係由你嚟帶領點樣入閘出閘咁樣呢？既然你一次次都懵盛盛咁樣，點解佢仲係 咩字 呢個大權？ 我以為你兜個圈，我以為你兜個圈想讚佢啊，挺佢。呢啲 好 有 一個疑問啊，即係正常一個人，即係你都唔識路㗎啦。 我只可以話。你知咩咧？人類嘅歷史啊，你睇翻咧，人都係重複犯錯，係啊？點解咧？即係不停咧，就係吸收錯誤嘅教訓。但係明明咧，揾一個唔曉大路嘅，都要揾佢嚟做一支盲公竹咧啊！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啊！ 人工啦，咁你呢個旅程除咗遇到騙子，有冇豔遇啊？ 其實真係冇 啊！其實你咪想知啲人嘢， 我想聽啲豔遇嘅故事。咁但係你冇都冇辦法啊！真係 咁我跟團啊嘛，自由行就可以。喂，豔咗真係有一個啊，真係，但係差啲俾人打。就其实我阻住嚟影相，跟住个黑人差啲冲埋嚟打我姐姐啦，阻住晒咁样。 你做人咁多年，咁难得竟然第一次发生喺你身上呢一件事，我谂住平时你会多啲呢方面嘅经验噶。 冇啊，我边好似阿青咁咧，次次去旅行都系识到人嘅。 吓，我冇啊。 喂，不过其实唔系、啊，我真系觉得如果你话讲艳遇嘅话，你话自由行又好啊，你话跟团嘅话咧，都如果真系要遇上嘅话，都会随时发生咯、啊。记得好多年前。我即系你知啦，有时候跟团嗰时候，我同阿嫲两个去旅行啊嘛。咁、通常老人家都系觉得咧，跟旅行团系好玩啲，同埋抵玩啲嘅。 啱啊，食嘢搭车嗰啲都好。 冇错啦，咁 嚟讲好啲咯。 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咧，大家即系我唔知阿 Abby 会唔会啦，跟团去嘅话咧，咁嗰堆嘅团友咧，深烤有啲真系会成为好朋友嘅。你毕竟咧，可能嗰段时间都会一齐即系玩下，有时候啲地方咧，即系、可能咁啱夹到嘅，咪一齐行嗰啲景点啊。咁、咧，当中我记得有遇过一啲咧，真系喺旅行团。大家認識咗之後，跟住後尾拍拖㗎係， 哇！ 係啊，呢啲係旅行團嘅奇遇啊！ 但 係 我點解我次次跟屋企人嗰啲咧，全部都係嗰啲大媽、阿姑啊、阿哥、啊？ 唔係，我曾經試過有理想對象嘅，但係 喺個團入邊， 唔係我自由行嘅，咁、但係就係自己自作多情嘅。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讲开即系骗子咧，其实真系喺感情道路上面吓，人生都可能会遇上一啲骗子啦。讲紧嘅咧，唔系话哎呀，我同佢喺埋一齐之后咧，我先知道原来佢个人唔系咁嘅。我系讲紧嗰啲骗子，真系咧喺同你喺埋一齐之前咧，已经系有机心呃你啊， 有目的嘅， 攞着数啊，即系呢一类啊。咁啊，我希望两位女士啊，你哋两位咧就冇试过咁不幸咧，就遇上呢一啲，系嘛？ 系而家冇，以后亦都冇。 唔系、啊，佢呢啲语气似 冇遇到骗子，我意思系。 唔系因为点解我咁样讲起咧？因为即系之前咧。咁你都见到啊，有一啲嘅媒体啊，有啲报道啊，就讲开嘛，即係有位嘅女事主呢，咁就我諗佢哋报料俾个媒体㗎啦，咁就讲起话遇上咗一个嘅男仔。 咁咧應該交友 app 度識嘅。咁咧大家即係約會出嚟之後啦，咁咧個男仔咧就即係成日都叫個女仔咧就係送禮物俾自己啊， 又節儉啊咁樣樣。 係啦，食飯嘅時候咧又會節儉啊，即係有趣嘅啫。咁但係得意嘅地方就係呢個女仔都仲係會同個男仔出街噶嘛。 咁好靚仔啊個男仔。 個男仔望落去，喂呢、這個真係好各花入各眼。 我唔覺咯，係啦， 即係各花入各眼嘅。咁嗱，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即係阿男仔咧，即係喺最新一次就係同嗰個女事主講啊嘛，即係其實佢都有第一掉啲成本出嚟嘅，即係買條唔知我都唔知咪 G 二星嗰啲啦， 唔知道咧，唔識睇， 係唔識睇啊！咁跟住後屘咧就即係送咗俾個女仔啊，之後借故就氹啦，係嚟緊啊，我阿媽生日咯，咁不如買禮物送俾我阿媽咯，咁樣樣咧，跟住後屘個女仔仲要好笑啊，咁買咩好啊？咁啊，那個男仔扮諗啦，我阿媽都鍾意打機嘅。 喂呢個藉口幾好喎、 啊。我阿媽都鍾意打機啊，跟住你覺得呢買咩好呢？咁以退為進，跟住女仔答佢啊，買遊戲機啊。咁又唔好，不如買智能電話啊，玩嘅嘢。真係好笑呢一單嘢。咁跟住後屘個女仔即係都最后尾梗系因为有记者喺侧边就即系偷拍晒成个过程啊嘛， 咁其实都好都可想而知个女仔虽然有被呃到即系少少金钱啦之前，但系佢最后都系醒咗嘅。 系，但系我觉得嗱，即系姑且唔好讲话呢一单嘢啊，究竟嗰个真确性如何啊？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咧，因为真系我自己身边都有啲女仔朋友咧，你知啊，遇上一个所谓啊有感觉嘅对象啦，咁甚至乎大家都有一啲嘅发展，嗱，哪怕嗰个发展系已经公开承认对方嘅身份又好，或者处于暧昧关系状态都好啦，好多时候咧，即系当你开始对呢个人有感觉啦，就变得好盲目嘅。即系有时候咧，而家我哋啊，可能系即系作为旁观者抽身去睇咧，你就会觉得哇，好摆到明有机心噃， 摆到明就系呃你啦， 仲系有目的嘅咁。咁但系咧，当事人真系未必觉，未必听到噶。嗱，我唔知啊，你即系如果身边有个女仔朋友就同你讲啊，即系举例，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即系身边有个女仔朋友试过就系做嗰啲咩担保人啊？ 哇！ 嗱、啊，真系因为嗱，你头先我哋讲嗰啲嘅例子就好简单啦，因为喂，佢真系叫我送礼物啊，或者咩食饭节宴嗰啲啊，咁嗰啲嗱，其实都系一啲有限钱嚟嘅，冇乜、啊、所谓嘅。咁你如果你觉得喂呢、這个男仔咁计监孤寒咁度啊，咁你唔中意咁咪冇嘢咯，系咪先？咁嗱，但系我自己身边一个女仔朋友咧。同一个男仔就拍拖咧嘅时间，即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啊。即系我谂大概都系两年零咁上下嘅啫。咁佢觉得自己对呢个男仔咧有一定程度嘅认识噶啦。咁而个男仔咧 都 OK 咯， 系啊，都 OK 啦，系咪？咁而跟住个男仔一路即系都同个女仔讲啊，就系话我即系有心想做生意嗰啲啊，想借钱嗰啲啊，咁诸如此类啊。咁佢话钱嗰度咧我自己搞掂。但系争个担保人嘅名嘅啫，咁嗱，如果 哇，佢都算高招喎，钱话自己搞掂。 系啊，咁嗱，如果假设个男仔同你拍拖嘅话，个男仔同你讲一番咁样嘅说话，你哋会点咧？ 哦，哇！呢个我要睇下佢同佢嘅感情系点样样，即系话晒你都拍咗两年几，其实都应该维系到你先会拍到咁耐啊！如果唔系散咗啦，两年其实好长噶啦，喺而家你呢个年代嚟讲，即系可能啲人两年几三年就结婚噶啦嘛。所以。哇！呢个真系两难题啊，我觉得 系啊，即系我好清晰噶，即系就算我而家结咗婚都好啦。 咁如果你老公叫你做担保人咧， 黐线嘅， 好明显啦， 即系讲到钱 都唔系一家人嚟啦，都讲到明，你仲问呢个问题？ 咁你老婆叫你做担保人咧？ 咁我会喎、 啊，系咯， 我会啊嘛，因为一家人啊嘛，同佢哋一家人两个语气嚟噶，大佬系咪先？两个语气嚟噶嘛， 即系讲就算未结婚啊，拍拖咁。钱财不嬲都系独立噶啦，系咪啊？一讲到钱，我即刻会好清醒噶呢啲位。 唔系，我谂即系睇下究竟你同佢嘅关系系点系。 系咯，真系好睇关 系。但系我同嗰个女仔朋友讲，我话即系先唔好讲你哋个关系啊，个感情去到几深先啦、啊。咁但系实际上面，你哋都只不过系男女朋友关系啫。咁我觉得咧，即系好多嘢你哋可以大家 share， 可以一齐互相去分担。但系一去到钱银上面嘅嘢咧，真系要三思嘅。 因为就算我唔好讲话之后啲钱点样计啊，即係唔好话佢呃你先啦、啊。咁但係你唔知道你自己同佢呢一段嘅关系呢係唔係真係 last 㗎、啊。即係我唔係话悲观去睇话你哋会分手啊。咁但係如果有一日 let's say 真係咁唔好再 touch wood 啦，你哋真係唔 work out 到、啊。咁去到嗰啲位点样呢真係好笑、啊。因为好似啦，我另外真係识一个女仔朋友就正係啦。亦都系同样地嘅 situation， 唔使做担保人啦吓，但系要借钱嘅，即系咧嗰个男仔又系话搞生意，咁咧就系话一时之间周转唔嚟，跟住咧就叫个女仔咧借一嚿钱俾佢，嗱嗰嚿钱咧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五位数字啫 ，OK， 五位数字啊， 如果系俾人呃嘅呢一笔数都好大噶啦， 系嗱咁嗱，但系佢又唔系话呃佢，咁佢就话嗱佢周转唔嚟，你借一借俾我，我即手头有松嘅话咧，我即刻就会褪翻俾你噶啦，咁嗱当然啦，借就借咗俾佢啦，咁、那个关系咧其实就维持得一般嘅，但唔系关于呢个钱银上面嘅事啊，最后屘佢哋系分手收场嘅，咁嗱但系分咗手。之后个问题就烦啦， 还钱， 因为你要追佢还钱系好难追嘅。 咁系啦，我真系有经验啊！我曾经借过，即系当时仲系啱啱读完书出嚟做嘢，咁人工都系得几千蚊噶嘛。跟住有个朋友问我借500蚊，我即刻谂都唔谂，我借俾佢。个朋友系义字当头啊嘛，点知我追佢10蚊都难还啊！真系 10蚊都唔还俾你， 还1蚊都冇还过俾我。 系，但系你追得咁伶仃嘅，即系喂。500蚊还唔到，还住10蚊先啦、 啊。唔系嗱，因为我真系咧，嗱，我还钱啦，我有自己嘅巧妙嘅，我同佢讲话，喂，不如咁样啊，我都借咗500蚊俾你，咁我就唔系要急住要你还，咁但系譬如我呢排翻工咧，唔系好够交通费，你介唔介意先？可能俾住50先咁样，跟住佢50蚊都唔俾我啊，跟住就话，哎呀，系啊，我唔得闲啊，翻工好忙嘅，对唔住啊，咁样咯， 即系点都系走数啦， 系啊， 好少学鸡啦，我觉得。 乜嘢？ 唔系即系我冇心， 都系唔见咗500蚊噶。 即系唔好意思，我唔系有心睇低你定系乜嘢嘢，我只不过系觉得咧呢一件事好似系发生喺我小学阶段嗰啲。 你小学咁衰， 你借咗10蚊，你几时还啊？我阵间小息冇得去买条肠食，还住2蚊 到啦。你讲起呢个，我真系记得我以前小学咧借咗20蚊俾个同学，个同学真系冇还俾我。 系咧， 我嗰时系唔开心嘅小学嘅时候 吓。我都觉得我哋讲嗰啲故仔 系好多噶啦， 不停 downgrade 大佬啊！讲下讲下，你讲下讲，哎呀，琴日陈小明借咗我2蚊都未还俾我，激死大佬！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嗱，讲到骗子，尤其是喺感情上边咧，即系我觉得，尤其是而家呢个阶段啦，我觉得好多时发生喺网上边嘅情缘，因为好多时你知系见到啲报纸咧，都会好，即系你会觉得好奇怪，即系一局外人嚟睇啦，点解你喺网上面识个男人，成日话周转不灵，叫你即系过数俾佢，你又肯过咧，过下可以过咗几百万，甚至乎几千万噶，咁你就会觉得匪夷所思，所以咧。同埋通常见到呢啲嘅 case 啦，都系女士俾人呃多啲噶嘛，咁我就所以我就好担心我身边 男嘅都有嘅， 少啲咯。 男嘅都有，但系你要识得利用啦。不过你都唔讲啦，即系因为我真系试过有啲男仔领嘢噶，有啲男仔朋友，你想唔想听啲男仔领嘢啊？ 我真系想知， 讲嚟听下先啦。 嗱，不如讲下你嘅经历啊。 男仔领嘢话俾你知系即系点样领法啦吓，即系啲啊呢一啲叫叫做案例啊， 好耐冇拍过拖嘅。 佢。首先系好似从来都冇拍过拖嘅，从来都冇拍过拖嘅。咁跟住咧嗰个即系相识经过就系喺网上面啦。我唔记得咗系交友 app 定系即系一啲即系 dating 嗰啲 website 啊，定系一啲咩程式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总之佢就识咗一个。咁咧嗰个即系对象啦，一个女仔啦吓。咁咧就即系当中即系讲好多甜言蜜语啊，甚至乎有一啲。是挑逗的说话都有的， 即是女仔跟个男仔讲， 冇错啦。咁慢慢呢一种嘅即系喺网上嘅关系咧，唔系净系单纯情感噶啦，甚至乎咧开始系去到咧同性系有关系嘅。咁咧当中咧亦都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图片啊，大家互相咧就系传递开去嘅， 但未见过嘅， 未见过的，哇，嗱未见过嘅 ，OK。 但系你个男仔朋友系真系 send 自己嘅相嘅， 咁佢一开头佢都。都惊嘅，即系因为佢唔知道对方系咩人嚟噶嘛，咁于是乎一开始嗱，通常 嗰啲人嘅做法系点样样啊？上网 Google 求其抄一个吓、啊，即系嗰啲叫素人啊。跟住后屘就话呢个系自己咪 send 过去咁样样咯。咁但系你一次两次你可以胡混到，咁但系你慢慢你会想 ask for more 噶嘛？即系对个男仔嚟讲就系话，我为咗想要套到佢更加多，即系佢嘅资料啊，哪怕系图片又好啊，甚至乎可以视讯又好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于是乎佢就会开始俾更加多嘅嘢出去啦。咁慢慢咧。嗱，即係因為咧，開始你知男仔咧都係啊下體思考嘅， 係啊， 咁慢慢咧，即係佢就甚至乎咧牽涉到同金錢有關嘅一啲嘅即係即一啲金錢有關嘅嘢啦，即係都會依然係都會投放咗落去嘅。咁慢慢咧，佢就知道咧，嗱呢一件事咧就開始有啲唔尋常啦。點解咧？因為慢慢咧，佢就開始驚咯。有一期咧，忽然之間收到一啲。好奇怪嘅电话喎，即係一啲唔識嘅电话啊，甚至乎呢有啲人就係话咦我知道你一啲嘢喎，咁样打嚟喎，一啲三唔識七嘅人喎，咁嗱佢开始驚啦，呢件事发生喺外国嘅，大家唔使担心，唔喺香港啦，最后尾所以佢係要报警㗎。件事系搞到要报警噶，系。 但我想知佢哋有冇出嚟见过面嘅咧？即系由头到尾都系净系 send 相嘅。 净系 send 相嘅啫，唔知啊。嗱，所以其实到最后尾咧，其实呢一个女仔系唔系真系嗰个女仔咧？佢唔知啊。但系当一个男仔你沉迷咗落去嗰一个好虚拟啊堆砌出嚟嘅世界嘅时候咧，佢就不能想太多，因为佢心入边只系谂一样嘢嘅啫，就系、是、我好想得到呢个女仔。 嗯， 即系讲紧嘅，我谂系肉身层面多于嗰个情感上面啦。 系， 咁佢就会好难去理智思考呢一件事究竟个真确性系点样样咯。 不过我觉得即系尤其是喺网上面，即系更加容易被骗啦。都我想都要出卖下朋友，因为呢个朋友、其实我哋咧都系。好担心佢嘅，因为佢又系一个未拍过拖嘅女仔啦，咁、样咧就喺网上面识咗一个男朋友一齐紧噶啦，咁细节方面就唔讲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觉得嗰个男仔可疑嘅地方咧，就系因为呢个女仔佢同佢拍咗半年到啦，佢唔知道个男仔住喺边一度，系啦，即系我哋直间姊妹倾偈嘅时候倾开，跟住我话吓。点解你会唔知噶咁样样啦？咁又提及到一啲个男仔本身自己做生意，但系又好似话个经济唔系咁方便咁样样啦。咁跟住我哋即刻女仔堆就话：你有冇借钱俾佢啊？即系好凶嗰啲啦，你点都唔好借啊咁样样啦。跟住个女仔就话：佢都冇问我借咁样啦。佢讲呢一句我哋仲惊。跟住我话：咁你唔系话主动借啊嘛？然后佢话我。提过啦咁样， 哇！ 跟住话咁你有冇借啊？咁样啦，即系可能我哋恶得滞啦。跟住话诶，梗冇啦咁样嗰啲。即系我觉得有阵时系，即系我哋而家暂时唔知啦。我希望佢唔系啦，因为始终都系拍紧拖咁样样。咁我只不过觉得有阵时，我假设一啲骗徒有阵时都几高嘅手法，就系佢唔需要自己开声，佢、会有啲理由，有啲即系我唔知系咪以退为进， 系 啦，佢就会觉得引你去开声。我觉得呢啲真系好， 尤其是 衰、 你知有多时候女性嘅角色都系比较系愿意去照顾啊嘛，即系无论你系真系讲紧实际嘅需要又好啊，或者系心灵上面嗰个照顾都好啊嘛，咁女仔都可能会慰问一句就话咁你有啲咩开声？我帮到嘅我实帮噶，即可能都呢一啲咧， 系女仔义气真系多嘅。 系啊， 咪同埋我觉得，如果咧系即系个女仔朋友咧系中意呢个男仔，佢会觉得咁有啲乜嘢咪大家一齐分担咯，因为爱情冇分你我噶嘛。但系呢啲位咧，我就永远都好清楚嘅。 好明显你冇爱情噶， 唔系你唔系爱情嚟噶。 新世代嘅女性咧，钱财系独立噶，知唔知道？ 你系新世代嘅女性， 好爱好爱好爱一个人嘅时候，系真系会失去理智嘅。呢、這个我认同，唔系因为佢。讲咩你都会信， 我都见过噶，即系有一啲女仔咧，佢哋直头系咧嗱，觉得我信佢，即系身边啲朋友话唔系，佢有冇可能呃你先？我信佢，佢话就算佢真系呃我都好，我心甘情愿俾佢。 哎呀，呢啲系啊，又系好开心噶。 咁但系当然啦，个心底就系佢梗系相信个男仔，佢觉得200%佢冇可能系呃我先啦。咁、但系已经佢都话明俾你啫，就算啊，佢真系呃我都好啊，我愿意承担个后果，因为佢相信自己呢、一个对象系唔会呃自己噶嘛，所以佢先至敢讲呢一番咁嘅说话。 但我觉得骗子都系衰格噶啦，因为我以前曾经都试过俾人欺骗。 欺 骗感情、就唔系欺骗金钱。 你绝无仅有嘅嘢都要呃埋。 唔系啱啱开节目嘅时候你话冇嘅喎，听。 唔系 最后系冇欺骗到，因为我哋最后都冇一齐。但系我知道佢呃我系试完，因为嗰阵时啱出嚟做兼职咧，有个男仔，你知道大家其实如果你有嘢嘅话，系好容易挞着噶嘛。咁嗰阵时大家都好开心，即系有时系即系 send SMS 啦，嗰阵时系，跟住又即系讲啲好暧昧嘅嘢，又。即係佢又會同我單獨去街啊咁樣樣，兩個人又會拖手咁樣嘅，但係佢冇同我表白。咁但係我開始嘅時候，我覺得我哋係會一齊，只不過係爭在是第一個開口咁樣樣啦。咁但係過咗，因為我哋呢段咁樣維持一個曖昧嘅關係咧，都維持咗我諗有半年。咁我就覺得，唉，咁鬼耐都唔講嘅咁。 咁你講啦。 然後咧，咪嗰時我又唔想啊嘛。咁跟住咧，有一日咧，我收到一個電話喎，一個沒有來電顯示嘅電話。咁佢一開，佢一打嚟就好惡嘅一個女人啦。咁就話你係咪就係阿邊個啊？咁樣樣啦，即係嗰時有另外一個名唔講啦。咁跟住咧，咁跟住我就話，我係啊，你邊個咁樣啦？即係嗰時有靚妹嘅我嬲啦，佢咁惡做咩啊？咁樣跟住我咁惡做咩啊？咁樣啦，跟住佢就話。你知唔知道我就是阿边个边个的女朋友？咁我就即刻阿边个边个咁样样啦。咁我嗰时我开始有啲熬底，我少惊，跟住我就话吓咩啊咁样样啦。跟住我话佢有女朋友嘅咩？嗰啲咁样，即系讲咗少少。然之后我就后屘我吸咗佢线嘅。然之后我就发现呢个男人开始系佢应该系其实佢真系有女朋友，但系佢咧就同我讲佢冇女朋友。 咁但系你有冇同佢求证过呢件事先？ 我冇嘅，但系我收完呢个女人嘅电话之后，我又打俾呢个男人，佢、一路都冇再听过我电话。然后嗰时我哋系同一间公司做兼职嘅，咁跟住后屘佢有一个所谓佢嘅好朋友咧喺同公司里边，咁就打俾我。咁佢第一句打嚟就同我讲话：，诶、哎，算啦，你原谅佢啦，咁样样。我讲嗰时系十零岁，我心谂我点样原谅你啊？即系我好嬲啦嗰阵时。跟住佢 呢句淡淡然，应该都系玩家嚟 嘅。佢有个解释嘅，佢就话因为佢嗰阵时啱同佢女朋友有啲误会就嚟分手，咁啱遇到我，又觉得中意，咁就谂住一齐。但系最后佢同翻佢女朋友一齐，然后好彩我系冇同佢一齐啫。我会觉得哇，呢个真系贱人啦、啊，贱到不得了啊！真系。 即系呢一啲嘅烙印咧，阿清记一世我谂啊。希望你今晚瞓得着啊！ 我唔会记得佢嘅样嚟噶。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